第139集，文辉商场大火。他们的消防车开到时，现场已经有40多辆消防车，且还有更多的指战员正在赶来。任意看了一眼最先起火的 A 楼，已经形成立体燃烧，彻底没救了。现在的战略一定是保 B 楼和 C 楼，以及阻止火势殃及其他商场。至于 A 楼，只能眼看着它烧光。任意领着高格走向临时指挥部，陈小飞和许进正在跟几个中队长开会，任意敬了个军礼。 陈队，参谋长， 过来。 A 楼有被困人员吗？ A 楼着火时只有几名保安，在发现火势控制不住之后就全部撤离了，但 B 楼的商场和酒店里还有大量的被困群众，王猛正在带人转移。 那几个保安刚着火的时候怕罚钱不报警，想自己灭火，结果硬生生错过了最佳的灭火时间，现在 A 楼废了，里面有2000多个铺面，损失惨重啊。 B 楼高层是酒店，咱们去救一台超高平台车吧。 B 楼楼高超过100米，仁义队里的平台车最高只能到20多层。 我们已经把全市所有的超高平台车都调来了，目前有2个到达了现场，以目前的火势来看，人手还是不够，总队已经再次增援3个中队。 这是我们刚刚研究的战略方案，我们要分4股力量，第一股进入 B 楼解救受困群众，第二股从下面7层狙击火势，把大火逼回连廊，第三股从北面用高炮堵截火势，保住隔壁的牡丹商场，必要时进入牡丹商场近距离堵截，第四股进入正在施工的 C 楼，转移大量可燃物，阻止火势蔓延。 是的， 这是咱们红五区乃至整个天启近5年来最大的一场火，火势凶猛，火情刻不容缓，这是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刻，这是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我要求大家恪尽职守，全力以赴打好这一场硬仗，但同时作为中队长，我也要求你们保护好自己和战士们的人身安全，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下面开始分配任务。 陈小飞将9个中队分成4个战斗段，1战斗段由凤凰中队、罗巷口中队、3宁中队组成，主攻 B 楼堵截火势及营救群众。此时罗巷口中队队长王猛正带着战士们通过举高平台车营救高层被困人员，而凤凰中队和3宁中队的任务是堵截 A 楼大火通向连廊 B 楼蔓延，并搜救7层及以下的被困人员。2战斗段也由3个中队组成，负责去正在施工的 C 楼转移可燃物，必要时开辟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3战斗段出1个中队，架2门水炮，在文辉商场和牡丹商场之间设置水防线，阻止牡丹商场被波及。4战斗段出1个中队，全力保障火场供水。另外，预备1个机动中队，根据突发情况随时准备调派增援。这其中，危险性最高、任务最重的自然是1战斗段。1战斗段的2股力量里，尤以凤凰中队和3宁中队为首，因为他们将要正面迎击大火。A 楼已经形成立体燃烧，无药可救。现在情况最严重的就是与 A 楼有7层连廊的 B 楼。B 楼的火势处于勉强可控，但随时可能爆燃的阶段，是这场灭火战斗必须争取的高地。如果能够控制住 B 楼的火，就等于阻止了火势的进一步扩大。何况 B 楼还有大量的被困人员。仁义和3宁中队的队长何逊商讨战术。 根据保安的说法，起火点是 A 楼1层靠近连廊处的货物堆垛，由于周围有非常多的小摊位，火势扩散很快，顺着楼梯往上爬，整个 A 楼几十分钟内就沦陷了，火势同时顺着连廊往 B 楼蔓延，当时有的群众跑了下来，有的群众往上跑就被困住了。 仁义看着远处烧成一栋火楼的 A 楼和一旁已经严重过火的 B 楼，7层连廊全部燃烧，从 A 楼窗户翻卷出来的火舌也不断舔舐着 B 楼，现在 B 楼7层以下至少过火了一半，再往上的8至13层也全部过火，但陈小飞已经布置一支水炮从上往下浇， B 楼的火势暂时不会往上蔓延，现在的主战对象 就是与 A 楼有连廊桥接的 B 楼的1到7层了。 我认为应该再出一台移动水炮，从外部喷射连廊，阻断 A 楼的火通过连廊向 B 楼继续蔓延。然后我们从7楼南面窗口进入 B 楼，先观察一下楼内情况，再进行搜救和灭火。 你来之前，参谋长已经想在 AB 楼之间再加一个水炮了，但是水不够用，所以只加了一台。 供水情况很差吗？ 很不乐观。商场周围的消防栓有4个，附近还有4个市政消防栓。商场的4个没有及时维护，全他妈的冻住了。市政的4个能用，但管径是300毫米的，而且距离有损耗，供水量跟不上，现在主要靠水车接力供水。陈队长又从市政调了12辆洒水车，现在勉强供着3挺水炮和几支水枪。 商场内的消防栓情况怎么样？ 王猛说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看运气。 任毅眉头紧锁，满脸阴云。北方的冬天，火场供水一直是个大难题。天气还不算很冷的，但入冬之后，各个中队也要对辖区的每一个消防栓进行防冻维护，也会通知各消防重点单位维护自己的消防栓。但他们无法监督到每门每户，所以经常碰到这种要灭火的时候，消防栓冻成冰疙瘩的情况。任毅不死心地按下对讲：“ 陈队长，现在供水情况如何？我们需要一台水炮压制连廊上的火。 现在风向往北，牡丹商场非常危险，两台水炮不能撤。我正在等市政洒水车，等他们到了就给你加一挺水炮。 还有多久？ 10到30分钟内陆续到达。” 任毅看着汹涌的大火，这半小时很可能是决定 B 楼是否还有挽救希望的半小时。他叹了口气，跟何逊商量：“ 连廊火如果不挡住，我们在 B 楼灭得再起劲也没用，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了。 可是没有水炮，我们不可能一层一层的去灭连廊火啊。 把那台高炮调下来，先帮我们压一下连廊火。让王猛从15楼出3支水枪，暂时代替高炮压制高森火，10分钟就行。 可以试试。” 任毅刚要把这个方案跟陈小飞商量，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台水炮的水柱像凋谢的花儿一样从高空垂落，没水了。 我操，没水了！ 他们听着一旁临时指挥部里传来陈小飞的咆哮声。很快的，陈小飞命令机动中队快速进入牡丹商场，从牡丹商场的窗户里出4支水枪阻挡火势，然后把其中一支水炮调到 AB 楼之间喷射高层。任毅没法开口要水炮了，现在看来供应2支都很勉强，供水情况显然比他想象中严峻。他咬了咬牙， 在洒水车来之前，我们必须把火势控制住。 他反复看着消防图，终于发现了一点有用的信息。 何逊，你看，这是防火卷帘门吧？ 是，原来 AB 连廊附近都有防火隔断，怎么没起作用？ 防火卷帘门要么是年久失修，要么是没和火警报警器联动。如果能够手动把 B 楼的防火卷帘门放下来，就能把火阻挡一段时间。 那得先确定防火卷帘门是什么故障。 你去联系一下负责人。我们 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呼唤，任毅一扭头，竟是严爵。